倒港共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过来帮手啊！ 搞咩啊，家姐？唔得闲啊！ 趁落雨装翻啲水咯。 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 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玉敏踩场咩？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 早晨，第四節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今朝就係有阿康啦，同埋日朗啦，同埋我陳四啦，同埋推咪嘅係阿淡仔嘅。死啦！我今日個腦咧，我今日個腦可能尋晚做節目嘢咧，我一望咗康就 roll 咗 Jimmy 個名，跟住推咪就諗起雙節，真係 跟住見到日朗，你諗起邊個咧？ 鹹球 波球 鹹球古有波球今有鹹 是啦 叫回轉這樣好那這節講什麼呢其實昨天剛才我講呢就譬如昨天今早關於即昨天最即最大的新聞就是割了個肺啦跟住其實昨天還有一宗新聞就是美國記者被槍擊啦咁樣咁就真係 RIP 啦呢件事都到即係見到新聞從業員個危險啊咁樣咁就但係反而網上呢如果我哋啊即係我哋呢個圈啊我哋呢個圈細圈 我哋個 Facebook 嘅見到 我哋嘅 Facebook 圈啦、啊、就係、是、主要呢就同都係政治嘢啦咁有單有單政治事件嘅咁就係尋日呢就幾耐之前啊？尋日夜晚啊，應該係話 係夜晚，應該九點鐘到啊。 九點鐘到，咁咧就有一個政治組織，咁啊叫工黨。你都知道我講咩啦，係咪先？我諗緊個 punch 點出都冇咩好講，工黨兩個字等於同吳文遠一樣，唔使多講。出咗個聲明嘅，咁啊聲明講咩咧？你講一講啦。 佢就話咧，就近日網絡流傳啦，三被告衝擊立法會一案中，工黨及成員參與所謂篤灰一事，有以下回應。第一就是事發時有於現場出現的張超雄議員並沒有被法庭傳召作證而事發之後警方亦都曾經到過張超雄議員辦公室錄取口供當中並沒有涉及任何認人的成分及後亦都沒有作證或者是認任何的人咁第二點就是說當日身為佔中九賊之一的工黨成員郭兆傑呢亦都是並沒有參與任何搜出涉事者的行動亦沒有被法庭傳召作證又或者对警方录取任何嘅口供， 郭兆傑系九杀之一啊， 系啊， 佢九杀长嚟啊， 九杀 长之一，之一呢、這个时候缩到咁细，你好大个朵啊，郭兆傑， 佢、上面张图写工党成员添， 你咁佢系工党成员，佢系工党成员，你唉、哎、你工党不如出张声明话佢占领时候冇饮醉先啦、啊，嘈多爹嘥气啦，工党咁咧，但系咧做人就咁样，好公道嘅，识睇梗系识。梗係抵 comment 嘅，係 啦， 哇！我想講個間海嘯一般啊，海嘯 本來唔記得咗嘅嘢出翻曬嚟， 哇！你啲所有回，我想講係連真係你除催淚彈陣味我都出翻嚟，呢啲亞太就唔知啦， 係啊。 啦，佢繼續喺酒店俾細路仔搞，七月係九啦， 七月九冇會分啊， 七月係九 細路仔啊嘛， 佢而家覺得對付啲細路仔就係抗爭嚟， 搞死小孩喺度，唉、哎，搞 啲鬼仔喺度， 搞鬼仔，咁啊 comment 喂有啲咩啊？我見親都識嘅啲人，都唔係都唔係， 一個都幾好笑嘅就話，你個聲明同醉酒佬話自己冇醉一樣咁好笑喎。 佢出个声明话啲人冇醉算啦，佢哋跟住就闹到飞起啦。嗱，其实件事系点样咧？件事就系、是、嗱，发生呢件事啦。点讲？嗱，当然有不少说法啦。呢件事其实当中唔止三个人，咁其实仲有阿法国佬啦。咁、法国佬就撤控啦。咁、就我哋其实都曾经提讲过下啦，咁样即係话喂，大家被捕嘅时候要点样有权不合作啊，其实呢啲嘢係对可能口供啊或者其他嘢係对成个案件入唔入到罪係好大嘅影响啊，咁样咁我哋就咁样讲咗呢件事啦。跟住亦都有说呢，嗱，坦白讲我唔喺现场目击到呢件事，因为我就喺旺角嘅咁样。咁我想讲，我哋应该大部分手足都喺旺角嘅嗰当晚。咁咧就但大亨喺金钟啦，咁样。咁之后咧，事后咧就话点解会不断喺度指责工党咧？呢件事之后，其实就有话咧，工党咧就督灰嘅。咁当然咧，之后就再发生另一个事件咧，就有传咧就系、是、张超雄咧就被传做呢、這、一个冲击事件 嘅控方嘅证人。 控方证人。咁但系之后就出翻声明，就即系好早已经讲咗就冇呢件事嘅咁样。咁但系咧，亦都有其他说法系反驳翻呢件事咁样。咁咧就反而比较熟知呢件事咧，就阿康你熟知呢件事。 系啊，当时我都系现场。 你现场噶原来。 系啊系啊。 你唔系你边你大台定系喺那个立法会对出啊， 乜嘅徘徊嗰阵时都两边都有嘅、 但系嗱咁样讲，因为咧发生另一件事就系咩？讲第二朝啊嘛，系咪、第二朝咧就而家说法就系话 散紧嘅时候 有九察队定系工党嘅人定系九察长定系等等，我唔知一阵阿康讲啦，就系带住警察去指证嗱、就系呢几条友撞玻璃噶啦咁样。好啦，咁以你双眼嗱，即系。之所謂你對眼就係證據啦，即係咁講， 古語有云， 古係啦，正所謂古語有云，呢度唔係法庭，我睇我雙眼就係證據，跟住即刻擺低一對眼，擺到， 除翻， 你攞嚟攞個袋袋起佢咁樣，我雙眼就係證據，咁啊攞嚟啲 sample 唔好感染到喎，記住，唔好左右眼倒轉喎，咁樣好啦，咁你見到嘅係咩啦，康？ 唔係，其實嗰陣時就啲人就開始散緊噶啦，咁其實就一路都其實嗰個情況係好緊張嗰時，因為啲人開始有少人啦，咁但係警察都多人噶嘛嗰時，咁跟住就一路都係啲人開始散啦，咁跟住就有啲人就緊張就喂走啦，不如咁佢走嘅時候喂有班友就即係嗰班九察啦，咁所以其實九察係有啲混亂嘅呢個講法就係、是。其實是郭少傑同埋郭少傑啲靚啦，咁嗰啲靚， 你見到郭少傑本人嘅， 係 醉醺醺嘅， 唔知醉唔醉醺醺啦呢個就，咁但係佢嗰班靚咧就未， 佢有可能唔醉嘅咩？佔領嗰陣， 機 會係低， 唔係好熟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嗰班，佢嗰班靚咧係唔係狗賊我就唔知啦， 係， 即係佢其實好混， 有冇帶臂章啊、著制服啊？ 就冇臂章嘅， 後期冇， 其實金鐘入面啲狗賊其實。其实曾经有讲法就是说入面是真的有便衣即是黑警在入面的嘛。就是说 哇好乱有便衣黑警和便衣狗贼。咁点啊 咁样分别呢 我是狗贼边个知啊上返天台你跳落 去。唔咁跟住即是就讲话其实佢哋即是会丢话点样去控制整個佔領運動那個的安全的問題嘛，其實即係唔俾班友犯法的，其實班友就係咁跟住結果一啲人走的時候，佢話：喂，這個有份㗎，這個有份，那個有份㗎，咁就指曬出嚟啦。咁佢就拉咗嗰班友，嗰班友有冇衝都唔知嘅。 但係指你嗱，以你眼見係邊個人指嘅？有冇郭少傑份咧？因為你唔係郭少傑之外，我就唔認得嗰啲係邊個啦。 都係 咁樣。咁但係就 都係交頭接耳之後就指咗出嚟，佢啲僆就指咗出嚟。 哦。即是郭少有份交头接耳，跟住就有条僆仔就指住，就系呢三个阿连、阿强、阿成啦，阿差系同我拉勾咗佢，咁样哇，真系警民合作，我只可以讲，跟住就话佢哋犯法，我哋唔系犯法，你瞓喺边啊嗰阵？ 你而家瞓翻当日你瞓饮醉酒嗰个位，跟住你差人唔拉你，我乜都得，黐乸事，话人哋犯法，跟住自己黐线，唔即系自己人柒碌嚟嘅，我就觉得 唔系佢 边个冲噶嗰阵，佢肯定你冇份， 人哋就唔系和平嘅， 你拉普嘅咁样，咁嗱件事大约阿康就讲出嚟啦，咁你话阿康讲嘅嘢系咪会唔会有机会讲大话不准不实咧？冇可能。点解我信？点解我信你唔好理嗱？就系咁样嗱，呢个我哋见嘅件事啦。同埋亦都唔好话净系阿康讲啦，你净系睇翻下边嘅 comment 啦，即系屌反晒艇咁样。不论有人 forward 节目啦，我又掉翻条片咧，因为当日即系再讲咧，即系跟住又喺度其实集中去攻击郭兆杰啦。呢个时候即系搞呢啲人噶啦。其实我惊你出嚟选，你出嚟选我真系唔惊我。讲到明，如果你真系边个区选，我真系请假落嚟嗌咪我哋每一日都。 我记得佢，我觉得佢哋当时即系成日饮醉酒喺度倾偈嘅时候咧，佢哋喺度话咩？郭小姐今年选举你赢眼啦咁样噶。 我好多都系咁讲，好多都系咁讲。 所以今年郭小姐系选眼嘅，可以话。 咁 佢真系以为自己赢硬啊！真系傻閪嚟嘅。 你而家先知啊？你而家先知？ 你睇到哎，好似真有机会喎、啊！屌，即系我叫仁哥帮我安排一下先，屌啊！佢翻同嗰班 咁人哥真系会安排嘅，呢啲没有谁比谁傻閪，系大家都系差唔多，我只可以讲。跟住引发，哇！我想讲真系，寻日真系虚含喺呢个 post 上面。咁佢又唔 delete 唔成啦，佢唔系欧乐轩啦。欧乐轩又系另一个好处。呢排真系专搞呢啲咁嘅人啦，出嚟选啊！你哋都话嗱，再讲一次，即系我哋欧乐轩啊，郭兆杰呢班人。搞你就梗㗎喇，如果你出嚟选，跟住你话喂咁样对建制派唔好有利啊，对于选举点啊，民主嘅追求系点啊，呢、這个呢你自己搵返一集嘅月政者占领期间嘅，我唔记得咗边集应该就係呢件事之后，即係10月17号之后、啊唔系11月19号之后嘅，就係、是、唔记得咗係即係18号定19号月政者係已经讲咗，我都有份做大亨喺度嘅，纯粹私怨嚟嘅啫。純粹是報仇嘅啫，冇其他原因搞你，同冇乜宏大嘅政治理想啊、政治理念啊，為咗人民嘅生活啊，走咗康莊嘅大道啊，點樣大中華團結一致啊，爭取香港咩我要真普選啊，咩一人一票啊，公民提名啊，全民制憲啊，全部唔關事， 係 純粹私怨嚟嘅啫，明啦、所以係喂，大家組織一下，大家組織一下，搞私怨係開心啲，搞私怨係振奮啲嘢嚇。即係你話邊個出嚟選啊？為咗公益啊？為咗啲嘢，我其實唔得閒喎嗰日，派報紙做起身攰咯。唔係、啊，搞郭兆傑喎、啊，搞啦！嗱，當然睇下用咗咩途徑， 幾十人初選 咩途徑去搞啦。因為嗱，你基於選舉條例，你唔可以走落去指住佢話唔可以投票俾佢咁，唔可以咁樣做咁。要睇下點做嘅，同埋睇下我哋嘅資源嗱，真係揾日有機會搞個投票啦。如果資源不足，搞郭兆傑先，定係搞歐樂軒好先咧？你覺得？ 都係郭 兆傑可能難啲，因為歐樂軒一句就可以惹怒佢噶啦。 係喎、 哦，所以我哋可能派淨係派鹹濕機一個出行機，派鹹濕機。但係咧，佢可能冇最尾冇參選嘅。但系咧、哦，我唔系假设啊， 佢又着到西装落去， 又着西装，但系立条带嘅周围戒佢票嘅走行过，专做呢咁嘅嘢，系就系、是、做呢咁嘅嘢。今次真系有破坏冇建设，谂起就兴奋，实际做唔做未知咁样。咁你话呢单就系工党啦，跟住另外就系早几日我哋提过下，跟住讲嗰阵就冇讲就系欧乐轩啦。欧乐轩咧就之前其实提过，就系、是、佢自己无嚣聊搞咩一句野路议员 八月廿 嘅比赛，咁从结果嚟讲系成功咗， 系啊， 佢真系嬲咗，佢真系嬲咗，嬲成点咧？就删 post 啊 ，block 人啊 ，block 热狗啊，跟住自己又话真系好啦，咩烹咗一堆热狗咁样， 烹咗一堆狗，跟住就话咩热狗果然系一堆狗， 啊系系咪有冇图啊？你嗰、那个你冇入啊？唔紧要，佢话你讲读翻，你有冇你有冇？ 佢要铲晒啦， 啊佢自己 delete 翻， 自己 delete 翻啦， 喂 嗰日系不断 delete post 啊，佢系一开始就 佢连自己嘅 post 都 delete 嘛， 系啊，佢系一开始就话。佢搞完个比赛之后咧，佢就 delete。 我要烹狗个幅图啊，搵紧你睇下有冇。 佢 delete 完 post 之后， 唔系啊，我要send 去爱护动物协会啊。系啊， 系 啊， 佢 delete 完 post 之后又 出第三 post， 就话热狗果然系一堆狗。咁然之后咧，佢出完呢 post 之后，大家又系群起而攻之咧，就系攻击佢。咁然之后咧，佢又 delete 呢个 post， 再出第二个 post 就话，我又烹咗一堆狗啦咁样。 然之后大家继续系喺个 post 度继续闹佢，唔系佢再 depost， 落于落。落於落於 block 人係一件好好古怪嘅事。你要明白咧，Facebook 係乜嘢咧？其實 Facebook 同即系 Facebook 係一個個人嘅公眾平台嚟噶、嗯，即係其實係其實有啲似公廁嘅一格嚟噶。 哦， 即係嗱，嗰、那個係公眾嘅地方，但係你其實你係自己守喺一格裏邊，你只守喺格裏邊咧，你自己喺嗰個公廁嘅門後邊自己寫完自己開心咧，其實係冇得人睇到嘅。係、嗯、啊，要人嚟 cap， 即係其實又嘥氣，但係你又落於做埋啲咁嘅嘢，即係。嗯，郁敏有時真係即係嗰個視野真係細嚟，早住好多年前已經叫你唔好網上打飛機， 啊、 即係唔好喺度。其實你話係咪唔好網上打飛機？我覺得唔係全然係咁樣嘅，即係唔係全部話哦唔好喺網上係咁出 status 啊，攻擊人啊搞啲。但係咧，你話你喺 Facebook 上邊好嬲，跟住出啲 status 鬧人啊，宣泄自己憤怒或者宣揚一啲，我明白。但係咧，唔好喺網上或者 Facebook 尋求自己嘅快慰，即係望住。嘿，你睇我幾叻，我寫篇文講何韻詩有2000+ like， 跟住就自己 high 到爆炸，唔好做，即唔係實在，亦都唔係多嘅呢樣嘢，即你尋求嗰個實事唔係咁樣，但係即區議員就係咁樣嘅喎， 乜嘢都當成功爭取咯。 跟住你話，你點知啊？可能佢另外仲做好多嘢啊，好勤力啊嗰啲嘢。我想講又唔係咁樣，因為我識個朋友係歐樂軒嘅，即係曾經嘅朋友仔嚟嘅。 嗯， 咁咧 係咪雙傑？ 唔係雙傑，唔係雙傑。如果雙傑，我會講係雙傑啦。咁樣咁咧就咁就因為 HKTV 嘅事件咧，咁佢就改咗少 logo 籌款，跟住最尾唔係籌俾 HKTV， 跟住咧 HKTV 嘅員工會咧就出聲明就話同佢割席，呢個唔係割席 ，sorry， 應該係話呢個唔關我事嘅，澄清翻呢件事。咁跟住就搞到咧，連我嘅好朋友咧，好到點我同佢結咗婚，咁咧就就都忍唔住佢哋朋友嚟嘅，咁咧佢都留言去話佢啊，你咁做真係唔啱啦，話佢，跟住都唔使一分鐘咧，即刻 send 翻個好長嘅 PM 解釋翻呢件事，即係你就證明，即係你流連 Facebook 都流連得幾多 喎？即係嗰個回應應該係佢準備定㗎啦，係嘛？ 咁都可能係，都係，但係唉，即係搞到咁又有乜謂？即係大家以喺即係最慘係第一就係你以喺一個 Facebook 一個社交媒體喺度尋求自己嘅快慰啊，喺度做你嘅政治宣傳啊，喺度宣揚你嘅政治理念啊，宣揚到你可能廢寝忘餐啊，花好多時間啊，換嚟嘅都係俾人鬧， 係啊， 換嚟係俾人喪揼喎，喪揼好啦，跟住你 block 曬啲人，block 曬啲人咧之後就話好啦，我終於解決我的政治任務就係、是、block 曬你啲人，咁 block 曬而家 其實好辛苦嘅，因為 block 人係你手續好繁複噶嘛，即係你要出，即係你要撳好多粒掣噶嘛 ，Facebook 其實你掹咗條 link 先得噶啦， 單機版 Facebook 係啊，你唔明白你問黃世澤啦，咪得咯。就係乜咁麻煩啫？我覺得，真係麻煩。跟住咧，跟住最好笑係咩咧？最好笑就係我再除咗歐樂軒同埋郭少傑咧，跟住我再前排有人 cap 咗圖俾我睇，因為我就係講咩？就係講一個大家已經唔記得咗、遺忘咗一個社會上嘅曾經有人識嘅下嘅人，就係、是、叫做石房友嘅。 哦，好耐冇聽過佢名。 石房友咧就臨再 detail 講呢、這個一、這個咩人啦？咁石房友前排出咗 status 喎，咁咧佢就話佢就讲又系讲唔知打拳定系讲咩啦，跟住就话你睇啲留言，全部都系支持我噶，你班热狗啊，一粒声都冇出啊，即系讲自己 OK， 屌你扑晒啊嘛，大佬 啊，真系屌， 你搵唔搵得翻个 status？ 我应该几日前嘅，我真笑， 拗捻晒头啊！ 我真笑到喺巴士都跌咗落地。佢你搵唔 到？我未搵到。 我唔知佢 page 系咩，我好似 个人 Facebook 啊，睇 个人 Facebook， 我有人 cap 过图嘅，唔知。喺我哋自己手足嘅 group 里边定系边度？佢话你班热狗啊，全部都唔敢出声啦、所有嘅人都系支持我噶，咁样类似系咁样，只要你 block 晒，梗系咁样啦。你都系嗰句， 佢个人嗰个俾我 block 咗 ，block 咗呢我睇唔到佢公开啲 掹靓， 我就睇到公开 掹靓先啦。不过石生应该 fans 多过欧乐轩嘅。 系 应该系咁样 喺土共嘅世界，佢好多 fans。 喂，咁都系，即系 但系佢冇上台打喎。 每个 我啲担心佢嗰个人气其实好低嘅，讲真。 咁梗系啦，每个人都即系咁梗有吓、啊，人有三衰六旺啦。 Okay. 当年吓唔跳落嚟咁样，咁咪搞成咁样咯，咁样即系呢班最惨就呢班其实冇分别嘅，呢班有即系你话郭少杰，郭少杰唔系郭少杰又好笑，郭少杰咧跟住又喺度出啲。 出啲言論咧，就話：嘿，你哋啊，專喺度刪人哋啲留言啊，冇言論自由。嗰個地方我都講過，呢個係一個公廁嚟噶嘛，即係大家有一格嘅公廁啊嘛。咁你佢地方留言，佢刪你就有咩問題咧？你如果你覺得有問題嘅，你自己 PM 歐樂軒傾下先啦，即係 block 埋。跟當然啦，歐樂軒我 block 咗郭少傑都唔係。 係啊，呢個我唔知。你條友真係乜都話共產黨派嚟， 我唔知佢哋嘅交情係點啦。最終都唔知邊個收共產黨錢，呢個完全唔理解。出咗投票啊，康，你講一講啊。 系， 唔记得咗讲。 系个投票就系你觉得有咩系高尚住宅嘅指标咧？有四个选项嘅，一个就系吧台，一个就系木餐具、地台同埋套房。 系啦。 咁啱啱问谂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原来淡仔有四个都拥有过嘅。 系啊，头先我系谂投票，咁我系谂投票嗰阵咧，就话啊，不如谂下，其实你觉得最代表到系高尚住宅嘅指标系咩啦？咁我哋谂头先我哋倾即系。第三次都講過啦，梗係小型嗰啲吧台酒吧仔啊，定係木餐具，即係東南亞買啲羹同埋叉 啊。 因為我點解我會一從地台啦，同埋套房咁樣，跟住咧我見佢出咗呢個投票，咁我就問一問阿淡仔，佢話你知唔知我所講嘅木餐具係乜嘢？佢話佢知。咁點解我會咁問呢？就係因為通常你講木餐具，可能就真係以為食用嗰啲餐具，唔係啊，係掛喺埲牆打交叉或者打洞兩碌人咁高嗰啲羹同埋叉。跟住阿淡仔話知，跟住佢知嘅原因點解用咩證明佢知咧？佢唔係做幅圖，佢話我屋企有。佢話我屋企有擺有冇三十年啊？你嗰對嘢 好似有，我細細個就一路擺佢， 攞嚟用下啊嘛，得閒。 我想问咧，你屋企有冇人系将一对羽毛球拍打交叉咁挂喺墙度噶？ 羽毛球拍今日 我冇，好 IQ 成熟。 跟住仲有啲咩？有啲即系嗰啲马嗰啲铁蹄嗰啲挂铁蹄嗰啲个铁咧挂咗个墙度咯，仲有 哦，定系赛马会嗰个纪念品嚟噶？ 唔知道啊。 喂，你屋企挂几多？你屋企有冇唔系，因为头先我哋呢四个投票咧，佢话除咗套房之外咧，佢系齐晒。你屋企有吧台噶，淡仔？ 好耐以前咯。 好耐以前， 而家冇啦 嚇。因為我以前都有，我屋企都有。冇，好似冇，係開放式廚房嚟嘅。我嘅係啊，我更正翻先。你屋企有地台㗎？ 地台即係地下佔高一級嗰個嘛。 你問我屋企人點解要佔高一級啊？ 咁將個廳分開做兩邊咯。 咁我都明係咁樣做，不過你無端嘥咗個樓底啫，咁樣。咁同埋呢個一個舊式嘅，即係。即系显示浅黑嘅一个动作嚟嘅咁样，咁你屋企有冇嗰啲挂画咧？嗰啲瀑布会喐嗰啲挂画？ 呢个就冇。 有冇因为你妈妈系做医护行业噶嘛？ 系啊系啊。 有冇写住儿科圣手一块镜咁样摆喺度？ 妙手人心。 妙手回春， 我妈做护士啫，又唔系做医生。 我点知唔系可能啲西九龙扑灭最幸福， 颁咗个俾佢系嘛？ 即送咗份 无限感激。 不过我去过啲医生，无限感激多呢啲嘢， 多咁多。有冇嗰啲木嗰啲证书啊？嗰啲箱喺度。你屋企都几 retro 喎，你屋企都 系咩？ 你屋企，不过我突然间谂唔起咗咩即系嘅经典啲，唔系即系香港系，即系其实我点解我可能我都一把年纪咧，咁我自己又会觉得即系以前嘅年代系几美好，尤其是90年代系有佢嘅美好喺度嘅，即系尤其系90年代系一个美好嘅年代啦，80年代就系一个好粗放嘅年代，因为啱有钱啊嘛，咁就会将最浮夸嘅嘢着晒上身啊嘛，即系soda pad 啊，嗰啲咁嘅死人眼影啊，个头罩有咁高都咁高啊，即系明发廊嗰啲啊，嗰堆咁嘅着晒上身，或者再早啲就系嗰啲30寸裤脚嘅喇叭裤，但系你开始会收噶嘛嗰个火，咁你90年代就佢嘅 提炼到啲出嚟， 系啦，提炼到一个美丽嘅指标啊，咁样，咁跟住我嗰次有一次我谂下就系而家呢一代会唔会回想翻过去会冇一个咁好嘅美丽喺度咧？当然可能因为我年纪大，因为我老先至会咁样讲啦，因为我会觉得就系2000年到即系2000年到2010年咧，系比较冇乜好嘅回忆嘅十年嚟嘅。 其实系 慢边2000年初都仲有啲嘅。 有啲咩啊？有啲咩啦？ 即系譬如你嗰啲偶像组合，你系2000年初先 咁系 Twins 啦， 晒啊 Boys 啦 ，Boys 都觉得系经典噶。 算系啦， 阴 算系啦 ，Shine 我都尚理解嘅。 仲有 Cookies 都系经典。 系啊， 咁样其实 好像不是那隻喎， 好像美美水嚟嗰啲偶像。 不過算啦，即係我諗每個人都有自己青春嘅時候啦，咁樣。當然如果你話想尋回翻自己過去美好，因為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是、因為我覺得2000年到2010年咧係好復刻嘅十年啊，即係好中意玩翻舊嘢嘅年代。咁、咪變咗嗰十年就冇咗自己嘅發揮嘅。當然啦，你想揾翻過去美好嘅回憶咧，你可以去參觀譚仔屋企。唔係話你老土，咁我覺得係有佢得意嘅地方嘅， 有佢保留嘅價值 嘅。咁但係點解係咁咧？因為你冇搬屋啊嘛，你屋企、你冇搬屋就擺喺度。因為我屋企幾年就搬一次屋嘅。你明做生意嘅人就係咁樣。咁、你搬下屋啊咁樣，咁你就會抌咗好多嘢啊，失去咗你回憶啊咁樣。所以睇下你盡量保留幾多咯。我想講咧，我仲有903個天空小説嗰個 box 嗰餅帶喺度。我唔知睇唔睇得翻。跟住我有回憶跟睇唔睇翻嘅時候咧，超原來上網有得睇。真系唔开心。当我屋企冇两带嘅时候，我仲喺度啊谂紧。我其实我谂紧好唔好心小夫人想信箱送鬼咗出嚟嘅，即系原装保留。 你好唔想要咩？ 唔系，咁你到年纪大到老，你都唔 keep 唔到啲咩噶啦。咁、okay. 你开始有家庭，另外搬新屋，你好多嘢都未必 keep 到噶啦。咁、样，咁我谂，突然间，因为嗰排就系、是。抄嘢啊，即係有啲係咪要執啊嘅時候，見到啊，不如係咪有啲美好嘅嘢都將佢處理咗佢咧？不過諗下先啦，諗下係點，我哋停咗個投票先啦。 停咗， 係啦，睇下先。 但你會抌屋企啲舊嘢 嘅？其實抌，我屋企好狠心抌嘢。我屋企好狠心抌嘢。 我全部都唔抌嘅。 唔得啊，因為擺唔到啊，簡單唔講。好，你覺得咧乜嘢係高尚住宅嘅指標咧？咁樣咁咧又接近一半。咦，哇！原來吧台同套房都係分庭抗禮 喎， 係咯，證明我屋企唔係高尚住宅。 嗱， 關咩事啊？指標嘛，你有啊，你有啊。 吧台啊，有 47%， 套房 45.65%， 得兩個人覺得木餐具係 爭啲啲， 係勁嘢咁樣嚇。 可能佢哋冇見過啫。 地台喂地台得一票啫，真係弱喎。地台好緊要喎，你哋唔了解咩？ 嗰一級好緊要啊。 係咪？喂，我哋一陣貼啲相上去。我哋讲下咩？究竟呢啲系咩嚟嘅咁样？好啦，我哋喺完节目之前咧，因为我先讲郭兆杰啊嘛， 系啊， 咁咧其实我想讲咧就系、是、我哋有首歌系送俾郭兆杰、 歌颂佢嘅， 歌颂佢呢个占领时候嘅历史， 丰功伟德、 丰功伟绩嘅咁样。嗱，咁我哋 live 嘅时候就可以听到，咁但系重温时候听唔听到咧？我哋问一问嗰个版权问题先，我都未有啊，我叫商杰问紧，咁我哋就听埋只歌，我哋就完今日嘅节目啦。好，系咁， 拜拜。 喝过陈年，再喝上线，在每天，天光一霎发酒癫。喝醉人前晚晚犯贱，仲喝尖，狗贼大都知他痴线，个个分晒他必定醉酒未眠，会走过对面，王之妖又疯癫，丽云亦不及佢贱，想头时似杀人狂，疲于一个公堂，将奉前追到乱撞，荣合怕情力点丧，擦完鞋似星星王，大会狗擦大王，以回堂扮不收光，其实系事精满内行。上过头条也似没用，面甲松，工党狗贼坐金钟，自责人穷无耻之中，像醉翁饮醉就打的翻西贡，个个瞓晒他必定醉酒未眠， 会走过对面，狂之妖犹如疯癫，丽云亦不及拒战，想透视只杀人狂，系于一个共党，将奉前追到乱撞，荣下怕情力点丧，七元孩子升成王，大会纠察大王，以会堂犯不受干，像从前极奸嘅西闯。 你唔使影啦，二狗你唔好影住我，我知你二狗噶，喂！ 你两个就识去搞事，做咩乜嘢啊？就系 佢喝醉立起双杠，在路上猛冲撞，不满阿伯精壮，踢入后面砸空。想透视此杀人狂，系于一个共党，遭奉前追刀乱撞，荣下怕情力点丧，七元孩子升成王，大会纠察大王，以会堂犯不受光，像从前极奸嘅西闯。 二狗你唔好影住我，我知你二狗噶，喂！ 屌你老母就识去搞事，做咩乜嘢啊？就系。 Thank you.